请别低着头，沿途间的梦是否有些不安和迷惑，有些应该紧握，有些该放手。会隐隐作痛走过才是真实的自我，别逃避我们以后要做的事情，多些幻想少一些犹豫的途径，路不该是疑问句，要比谁都清晰。时间从来不为谁暂停了前进，就像爱从来不曾会风平浪静，未来就会揭谜底，命运捧在我手心。还没走到最后，请别低着头，沿途间的梦是否有些不安和迷惑，有些应该紧握，有些该放手。会隐隐作痛走过才是真实的自我，以后要做的事情，多些幻想少一些犹豫的途径，路不该是疑问句，要比谁都清晰。时间从来不为谁暂停了前进，就像爱从来不曾会风平浪静，未来就会解谜底，命运捧在我手心。Yeah.